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黄咏梅的短篇小说《病鱼》。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丈人山》。 黄咏梅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从广西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羊城晚报担任副刊编辑。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他的短篇小说《病鱼》。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8块钱不打表，全程不到5分钟，出租车停在马王巷口，司机笑眯眯地下了车，打开后备箱，稳稳放下我的行李。这路程要是在广州，司机的脸会比锅底还黑。从巷口进去还有500米才到地质局宿舍，那只新买的拉杆箱轮子被路面咯噔咯噔弄得很响。我的样子像个游客误闯入了不是景点的地方。这是黄昏时分，巷子几乎没什么人，坐在老房子门厅里的老人在薄薄的目光下认不出这个老孙家的女儿。他们要等到4日才慢慢知道老孙那个出去捞世界的女孩回家了。这里的人但凡离开都被认为是出去捞世界，一度他们还认为除了这个小城外所有的地方都是北方，外地人通通都是北方人。就像出国回来的人要倒时差，一进这个小城我就要倒空间差，如同进入一个小人国，房子、街道、车甚至人仿佛都微缩了一半。前方走过来那个矮小的人朝我挥着手，加快了脚步，是我的母亲，她似乎也小了一半。母亲在窗边听到了拉杆箱的声音，我猜就是你，你爸还不相信，她得意地笑了。当门那排雪白的烤瓷牙是去年在广州过年时装上去的，我用另外一只手搂着母亲，母亲不好意思地看着我，你爸真的是越老越顽固，害你浪费那么多钱。我说还好。几天前我还在电话里冲他发火，埋怨他们不服从安排给我带来的麻烦，我甚至专找他们的痛处戳。你知道吗，国际机票退掉要损失一半的钱。这两个老人听到浪费钱就像浪费生命一样心痛。你爸说今年不能跑了，他养了些鱼哪儿都不能去。母亲似乎有些怕我，是那通电话的后遗症。离婚后我就执意不回家过年，团圆饭的桌子会让我如坐针毡。连续4年我带着父母东跑西跑，第一年跟旅行团欧洲10国游，第二年在东北数着雪花听新年钟声，第三年在三亚的沙滩上写下新年贺词，去年是在广州我自己的家，在熙熙攘攘的花市里挨过了大年夜。今年本来定好了去新马泰，后来父亲不干了。母亲的表情弄得我有点沉重，加上倒空间差的那种心理感受就没多说什么。地质局宿舍楼门口不堪一击的铁门象征性的闭着， 格宿的气味像猖獗的老鼠钻出来。门口楼梯边上，人为地加出了一节钢管，一直延伸到铁门。母亲下意识地扶着钢管登上了那几级楼梯。五楼李伯伯儿子装的，李伯伯中风后走路不方便。几级楼梯使母亲说话不那么流利了。装了不到一年，李伯伯就没了。就算闭着眼睛，我也能在这暗沉沉的楼道里找到家门。母亲却像主人领着客人一样，让我觉得不舒服。这是我拒绝父母去接站的原因。打开门我就笑了，尽管母亲已经多次预告过父亲弄了个鱼缸，但我没想到鱼缸这么大，是落地的那种。老房子空间狭小，加上光线又不好，这家伙如同外星人入侵地球的座驾，散发着蓝晶晶的光。父亲从鱼缸的背后猛地闪了出来，就像小时候在拐弯处等着吓唬我那样。哎呦，倒是母亲被吓了一跳，老头子发神经啊。从母亲喋喋不休的埋怨看来，在回家前他们就已经开始争执，这气氛我并不陌生。我猜母亲更在意父亲把钱扔进这个大鱼缸里。父亲一句没还嘴，他的热情全在这鱼缸上。我还没来得及脱掉鞋子，他就忙叨叨地开始炫耀这些鱼。小妹，你看这些鱼红得多漂亮，他们说叫发财鱼。鱼就几种，那些红色的发财鱼居多，有几条黑的，几条五彩的。水草倒是不少，绿绿的飘在水中，跟真的一样。父亲好像认识这些鱼，指着其中一条说，前几天还有点傻不吃东西，今天倒精神了，这条最爱打架了。他说着说着，母亲也加入了。他指着角落那条精瘦的发财鱼说，这个满仔养不大的，肚子薄得像刀片儿。父亲用手指敲着鱼缸，这个满仔白吃了我们那么多。他们叫他满仔，我爆发出一阵大笑，父母也笑了。满仔削尖脑袋正在撬石子底下的食物残渣，毫不知情。说起来，不知满仔现在怎么样了。 母亲没了笑容，你还记得满仔？在我给他们换的那张皮沙发坐下去，父亲摆起了他那套功夫茶具，茶三九四，一直像家训一样遵守。小茶盘上三只小杯，三口人。小妹，满仔现在是孤儿了。母亲一口喝光了那小杯里的茶。我并不震惊，现在天大的事都不能吓着我。在我看来，没有比离婚那天在民政局门口那个女人按着喇叭催我前夫上车那一幕更令人心惊肉跳。我的心肠患上了硬化病，病症正在父母身上扩散。不止一次，母亲抹着眼泪对我说，哪怕有个孩子都不会那么容易被拆散的。我报以恶狠狠地反驳，我最讨厌看到你们这个样子，有孩子就不会离婚，离婚跟孩子有什么关联？很多事情发生的突然，没有任何由头，像母亲活了一辈子还在找由头的人太无知了。我希望有谁来反驳我，那样我就可以趁机大吵一架。可是那个最喜欢反驳我的男人已经滚蛋了，回家无非就是聊旧事。在这个一成不变的地方，我们聊起了那个满仔。那个满仔是父亲老同事杨叔叔的儿子，父亲当年因为成分不好，大学毕业后从江苏直编到了这个小城的地质局。杨叔叔的命运也一样，他来自广东湛江第八地质局。地质局是我认得最早的几个字，印在父亲每一件工作服上。杨叔叔比父亲大一点，老来得子，夫妻俩恨不得把身上的肉都割给满仔吃。记忆中，满仔不爱吃米饭，他只吃肉和零食。那年月没什么可吃的，杨婶婶手巧，用各种水果和蔬菜腌成美味的酸菜，储在大大小小的醋坛子里，还会晒牛肉干、猪肉干、番茄干等。 他们家阳台上常年高挂着一只篮子，里边总会料有吃的。我和满仔像猫一样，撑着长长的脖子打他的主意。杨婶婶在床底藏有一个瓦坛子，捉迷藏的时候被我们发现了。我们一勺一勺地挖坛子里边的东西吃。杨叔叔下班回来，看到床边横竖卧着两个小人儿，酒气冲天，瓦坛倾斜在地，里面酿的甜酒糟被挖得差不多了。那时才多大点儿？你四岁，满载六岁半。陈年旧事讲不厌，也悄悄地消解了母亲和父亲的怄气。哎，满载就是老不吃饭，才会长成卧过钉的样子。他有没有一米六？哎，不会有，看起来比小妹还矮。早些年杨婶婶生病去世，后来杨叔叔也走了，剩下满仔。母亲说他那形象怕是一辈子也娶不到老婆了，可惜你杨叔叔一表人才，也没遗传下来。母亲隔了好一阵才说，唉，无业游民，没读好书，又不懂什么技术，帮饮食店送送外卖也是有一搭没一搭，杨叔叔这辈子好没用，连儿子都帮不上。关于满仔的现状，母亲似乎不愿意多说什么，不过我也能想象得到。吃晚饭的时候，大概因为自己一直引以为荣的女儿回家了，父亲脸泛红光，拍着母亲的肩膀高兴地说，我这么一个没用的人，能养出一个有出息的女儿，这辈子是很满足了。母亲说，当然了，也要你刘丽英一份功劳的。父亲将酒杯碰了一下母亲跟前的那杯饮料。 好了，黄咏梅的短篇小说《病鱼》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这篇小说的题材也比较细碎，写的是一位在外工作的离异女性过年回到父母身边的情形。过年回家使她的生活与童年少年时代的经历又发生了联系，这种体验很多人都有过。在小说中，我与满仔的生活又有了交叉点，而这个交叉点是出人意料而又令人难过的。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杜甫的《丈人山》。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宝木。今天为您带来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丈人山》。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地。为爱丈人山，单梯尽幽翳。丈人慈溪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后人推测，本诗创作于杜甫寓居四川时期。在诗歌的题目旁，原本有诗人留下的这样一段小注：山在青城县北，皇帝封青城山为五岳丈人。可见所谓丈人山，指的正是四川赫赫有名的青城山。遥想当年，杜甫以成都的草堂为家，曾游历了成都平原的诸多景观。当他游访到青城山一带时，留下了这首著名的作品。诗歌起首处“青城客”，原本是道教徒的代称，而杜甫以青城客自居， 足见他对此地美景的喜爱。全师大意是，我自封为青城客，自然会尤为喜爱青城一带的美景。在众多美景中格外喜爱的，自然首推丈人山。那高耸入云的山峰，让人感受到清幽闲适的情趣。在丈人祠的西侧，云雾最为浓厚，推究原因，应该是云彩也喜欢居住在最高的山峰。这青城山就仿佛修仙之人，表面看上去满头白发，而实际上却是鹤发童颜，冰肌雪骨。杜甫笔下的这座青城山，位于今天四川省成都市东边约68公里的都江堰市附近。相传在轩辕皇帝时期，曾有一位名叫宁峰子的高人在青城山中隐居修道，之后他下山向皇帝传授了能够驾驭风云的法术。皇帝有感于宁峰子道术高超，就将他隐居修炼的青城山册封为五岳丈人，并在山中修建道观以为纪念。这个故事当然只是一个传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证明了青城山从古至今的悠久历史以及与道教密不可分的渊源，无怪乎这里会以道教五大仙山之一的名号传承至今。今天的青城山除了是一座文化气息浓郁的道教名山之外，更是四川省内一处自然风光极其秀美的风景名胜区。青城山分为前山和后山两个部分，前山是风景区的主体部分，景色优美，文物古迹众多，与道教相关的人文建筑包括建福宫、祖师殿、上清宫等景点大都分布于前山地区。除此之外，青城山中第一高峰海拔1260米的彭祖峰顶也位于前山地区。在峰顶修建有一座著名的老君阁，这座楼阁共6层，居高临下俯瞰着整个青城山地区。至于青城山后山一带，则少了许多人文景观，而以自然风景制胜。后山地区的总面积超过了100平方公里，因其与著名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相邻，成为了四川地区大熊猫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后山中包括了峡谷、栈道、泉水、瀑布、溶洞等诸多景致，是偏爱自然风光的游客们的首选之地。杜甫隐居四川的那段时期，是他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动荡之后难得一段平静的时期。作为一向以悲苦态度示人的诗人，杜甫在这一时期非常难得地创作了一系列带有闲情逸致的写景作品，本诗应该算是这一类作品中较为知名的一首，我们不妨再来感受一下。自为青城客，不拓青城地。为爱丈人山，单梯尽幽意。丈人祠西佳气浓，缘云拟住最高峰。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程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的精彩节目。 聆听人物生活轨迹的飞扬与落寞，感受人物心灵世界的丰富多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人物空间。

色美，琴曲悠扬笛声脆，晚风吹送片刻的心啊，回路绽放山影回，啊回路长